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有小阵雨，平原地区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2摄氏度。当前本市的实时空气质量指数是22，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昨天无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巴西累计新冠死亡病例数突破了60万例，居全球第二。希腊总统接种第三剂新冠疫苗，他告诫民众，绝大多数的重病患者都没有接种疫苗。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记者在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10月8号的0到24点，本市无新增新冠肺炎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市疾控中心日前发布了新版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北京市演出场所的防控指引，演出场所应健全建立全员定期核酸检测的机制，对于频繁接触服务对象或相关物品的重点岗位工作人员要进行每周检测一次。根据国家卫健委网站的消息，10月8号的0到24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其中，广西3例、云南3例、天津2例、辽宁2例、上海2例、湖南2例、福建1例、山东1例、陕西1例，含2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都在湖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世卫组织网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到欧洲中部时间的8号18点49分，北京时间的今天0点49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了450,970例，达到了2,3659,9025例；死亡病例增加了7,880例，达到了483,1468例。巴西卫生部当地时间10月8号18点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172例，累计确诊2,155,730例，新增死亡病例615例，累计死亡突破了60万例，达到了60,425例。截止到目前，巴西累计确诊病例数居全球第三，仅次于美国和印度，而累计死亡病例数则排在美国之后，居全球第二位。当地时间10月8号晚上，希腊国家公共卫生组织宣布，过去24小时，希腊新增2,324例新冠肺炎的确诊病例，目前呢累计确诊了673,317例，新增死亡病例22例，累计死亡病例15,069例。希腊总统萨克拉罗普卢8号在雅典接种了第三剂新冠疫苗。他在当天发表的一份声明当中，呼吁对疫苗仍然有犹豫态度和否定态度的人克服恐惧，尽快进行疫苗注射。他指出，绝大多数的重病患者都没有接种疫苗，并且强调接种疫苗是一劳永逸的摆脱疫情的最有效方法。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乐陶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稍后是整点快报连线报道。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近日，家住在海淀区永亮家园小区的文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晚上8点一直到凌晨，自己的小区附近的空气当中都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臭味，周边的居民深受其扰。那这个味道到底是从哪儿来，又会怎么解决呢？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川子。川子你好。 乐陶你好。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居民反映的情况。 住在永亮家园的居民向我反映说，从今年6月份开始啊，他们在家就不敢开窗户，因为能闻到非常刺鼻难闻的这种臭味儿。那居民们都怀疑说是跟附近的一个六里屯垃圾填埋场有关，因为他们发现在家的附近，直线距离不足2公里的范围内就有一个这样的垃圾填埋场。那么属地西北旺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呢，也向我证实说，这个气味呢确实是来自于附近的这个垃圾填埋场。主持人。 那根据你的调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到底应该怎么来解决？ 我在查询地图发现啊，这个六里屯垃圾填埋场是位于永亮家园的西北方向，是一座大型现代化的垃圾填埋场，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投入启用了。那为什么居民反映说在今年开始这个味道非常的严重呢？我也询问了负责管理这个垃圾填埋场的海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那工作人员向我解释说啊， 因为最近因为这个附近的那个大工村的垃圾焚烧厂它的处理能力有限，所以把一部分的厨余垃圾转移到了咱们这个六里屯的垃圾填埋场进行一个渗漏液的处理，所以呢在处理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密闭不严的地方，就会导致这个臭味从这个设备中传出，然后再加上一刮风， 就会让周边的居民感受到这个味道是比较严重的。不过这名工作人员坦言啊，目前呢他们也是在加快的调试这个设备，并且呢去找这个出现问题的点位进行一个疏堵，尽量的让这个臭味呢不再明显。那么同时呢我也就是通过调查发现啊，这个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它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就已经启用了，目前是过了20多年。 那么现在呢，它的味道依然是比较的浓重。那么在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中啊，海淀区城管委也给出了回复，他们说啊，目前呢已经是找到这个国家认可的这种第三方机构对这个填埋场的场界大气进行了环境的监测，监测指标呢目前是符合相关标准的，但是在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条件下呢，就可能会对周边的居民产生影响，他们目前正在对这个除臭设施进行一个升级改造，改造完成之后呢应该会减少这种的影响，同时我也将问题反映到了海淀区的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也表示会进行调查，那么后续的进展呢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川子的介绍，再见。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节目最后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9， 属于基本畅通。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智能时代和北京的声音。 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向大家介绍过各种各样的机器人，那其中有一类啊，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就是仿生的四足机器人。哎，说到仿生四足机器人，那我们就不得不提波士顿动力公司的那只名为 Sport 的机器狗，炫酷的外形和可爱的肢体动作呢，让它是迅速火遍全球，也赚足了眼球。那如今呢，仿生四足机器人这把火也是烧到了我国国内，一众科技企业相继推出了自己的仿生机器动物。 特别是在前段时间多款仿生四足机器人登场，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对于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我也想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标题，那就是在机器人世界当中有狗有牛还有马，科技公司他们要造一个怎样的动物园呢？智能新鲜听，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相关资讯。智能新鲜听。 说到我国的四足机器人，我们把时间轴往回拨一下，先来到今年春节，在今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上，宇树科技的牛奔奔和优必选的拓荒牛一亮相，就登上了热搜，一时间也成为了全国人民的团宠。 3月，南京蔚蓝科技凭借全球行走速度最快的第5代阿尔法机器狗也收获了大量的关注。 八月份，小米推出了万元机器狗铁蛋儿，成功出圈。九月，小鹏汽车旗下的生态公司机器马小白龙一经问世呢，也是火爆了全网。同样是在九月前段时间结束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云深处科技的机器狗绝影 X20 也是惊艳亮相。这些四足机器人，他们在拥有同样技能的同时呢，还是各有长处。接下来呢，我们一一的来认识一下。 它是国内首款工业级防水四足机器人，从容应对户外恶劣环境、雨水天气。 大家听到的这个介绍的声音呢，介绍的就是云深处科技的绝影 X20， 这是国内第一款工业级的防水四足机器人，主要应用在工业的领域当中， 在复杂环境行动自如。 在宣传片当中呢，我们也能看到这款四足机器人，它能够在水泥路上、草坪上等各种路况的路上行走，同时呢，它还能上台阶、爬斜坡，而且因为拥有较高的防水等级，在雨天里工作也是不在话下。它的后背非常的宽阔，可以加装外设平台，比如说搭载双光云台、机械臂、5G 通讯、北斗等等的模块。那么在最新一款